好，欢迎到 Otta Channel， 我是末日， 我是杰特。 我们这个 Channel 叫 Otta Channel， Otta 是 Otaku 的 Otta，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的频道。虽然我们的题目就不一定完全限于 ACG 的 Formative Club 新茶馆开了， 网址就资讯栏， 请多来光顾， 我们等你大驾光临。好了，今次见我来讲呢，讲回都好久没有更新的韩礼剧，今次是 6.0 井井相连到青天。 那等我讲啦，八月头呢花美汤就做咗 FGO 特辑啦，咁每年呢个时候都做㗎啦。咁就讲到玩家要求嘅天井系统，咁花美汤好死唔死话强欲，简单嗰只话贪心，话有啲人要求要天井系贪心嘅。咁呢就即刻嘅鬼晒咁做啲玩家屌花美汤屌到翻艇。咁就好难就话喂，天井系咪真係有必要先。 咁讲天井之前就先讲，其实虽然大家而家可能都几习惯天井呢个存在啦，但其实呢天井唔系真系好耐之前㗎啦。 好似系马猴事件啊，后梁事件 系要讲翻当年呢个关埠70万猴女事件。那个时间几多时啊？后年关埠入边咧就有呢个十二神将，咁佢就每一年出一只二生肖做角色啦。咁嗰一年系后年啦，所以就个角色是后女啦。咁然后啲人发现咧，有部分人个货金额放到好捻好捻好捻高，点解成日叫70万猴女就系讲紧有其中一个玩家系70万抽唔中，70万嘢啦，当然都抽唔中。咁结果就引发咗玩家对个 CY game 系咪喺入面做手脚啊之如此类嘅疑惑。 而最麻烦就系咩，声优田中理惠就话即刻抽到啦。 一抽就中。 咁佢其实讲喂系咪佢等一俾声优抽中，然后我哋抽唔中啊。 有个机率操作嘅，因为佢入面个实际机率系点样，其实系黑箱嚟㗎嘛，你唔知道㗎嘛。你最多知道嘅就系好多好多玩家将佢自己嘅数目汇报返出嚟，出返嚟可以睇返佢系咪机率系咪相约嘅。咁但系改量玩家收获咗人之后呢，个机率系大致的确系如佢所登出嚟嘅嘢。问题就系玩家总 percent 系咁多，唔代表你系咁多㗎嘛。咁就可以有操作机率意义。咁就日本版嘅消委会，佢哋权力比我哋香港个消委会大好多㗎。就系问 CY 嗰边个制作人定系经理人，我唔记住啦。即系询问佢做咗咩事啦。咁啊，结果就系赔啊、剩啊嗰啲嘢啦。呢、这个就系70万猴女事件。 当年讲过啦，系啦。 系啦，咁佢实际上嘅后续咧，最大嘅影响咧，就系佢出咗呢个天井制度。所有嘅天井制度，即是话佢有个数目限制，抽到某个数目，你就一定可以任拣一只 pick up 嘅其中一个角色，通常系咁样嘅。呢个有一个叫天井制， 算唔算多呢？我想问一下。 300抽即是90000 yen， 咁啊相对50万、70万，咁啊梗系算低啦。喺关波嚟讲咧，你可以叫低啦，因为咧300抽一中你目标嘅机会系非常非常之低嘅。但系如果有啲游戏嘅话咧，300抽你抽唔中嘅话咧，系非常之黑仔嘅，系晒好睇你个池本身嘅机率，因为关波最大问题就系嗰个池好 Q 杂啊。变成你目标个，就算有好似7倍机会，有冇记错嘅话，都系好低好低嘅，你好容易抽错其他嘢。 但系300抽应该系几钱？大约系 300抽90000 yen 咯，啱啱讲咗咯。 我讲下我唯一熟嘅 FGO 啦，一单100000 yen 咧，就大约系170抽，咁都系60000 yen 啫。个人经验啊，纯粹个人经验咧，如果 pick up 池嘅话咧，大约100抽就抽到噶啦，平均。 其实好简单嘅，就是、有数计。除非公司作弊，公司唔作弊一个公正嘅机率情况下，你 1% 抽嘅抽中嘅话，咁理论上你抽100次唔系一定中嘅，100次唔系一定中，但系期待值就会抽中一只。咁你当然有人10抽就中咗，亦都有人200抽先中，咁你可以当系个中位数啦，因为个常态曲线分布啊，佢会系最大机会系100次嘅人。如果冇记错啊。1% 抽中，而你抽100次嘅话，你大概有 63% 最少会抽中一只。咁其实都机率都唔低㗎啦 ,100 抽已经。咁你要抽到300抽嘅话呢，即係都要好克制下先得㗎。咁关杯嘅问题就係、是、其实佢系冇 1%, 指定某一只嘅话呢，好似得 0.1 几%㗎咋。 哇 ,0.12% 啊 ,0.13% 㗎咋。指定某一只。但佢总合嚟讲系 6% 嘅有，如果系神世之类嘅嘢，问题就系佢好容易抽错。抽歪咗。 咁呢就呢、這个就啱好有我有个朋友就啱好落 FGO 坑嘅。咁我见到嗰个 FGO 卡池 0.8% 话我低，我话其实唔算低㗎啦 ,0.8% pick up 嘅话。佢 1% 里面睇 0.8% 你仲 pick up 㗎，算高㗎啦。 係因为我记得之前係 0.5% 嘅咋嘛，如果单 pick 嘅话 ,0.5% 嘛，之前係后尾俾人屌嘛，所以佢先提高咗㗎咋。之前 0.5 嘅咋，我记得。 我而家 0.8,FGO 就。 因为俾人屌过。 讲翻少少啦，呢、这个制度就叫天井制啦，就系、是、你抽够数，极限就系抽三百抽嘅钱，你个三百抽点样抽翻嚟，佢唔管你系点样抽翻嚟，总之你抽够三百抽，佢就会俾一只你，而且嗰只系送嘅。理论上啊，如果你三百抽第二三百抽抽到一只翻嚟，咁你系会有两只翻嚟嘅。咁一般都系咁样去嘅。咁通常就系话你抽嗰阵时，佢表现形式就系俾个道具你，咁你抽够三百，抽够三百件道具就可以换个角色，通常咁样嘅。咁因为佢额外嘅，所以就其实通常大家都认为呢个系特征嚟嘅。咁当然啦，因为其实有时你抽嘢嘅最惨嘅样就系你个心入边冇个底啊。咁啊要讲点解个天井呢样嘢啦？即系咩叫天井呢？就嚟自呢个打麻雀嘅青天制。麻雀呢就大家知道有咩满贯啊，跟住就上个逆满啊、双逆满啊咁样噶嘛。咁啊风险最大就系三万六同四万八噶嘛。无论你食大餐面又好，十八罗汉又好，乜 Q 都好啦，你最多都系俾四万八出嚟嘅啫嘛。如果你装就四万八，悭就三万六啦，系紧咗呢个数噶嘛。但系有一种叫做青天制嘅嘢咧，就系、是、上面嘅天系通天嘅，无上限嘅。其实呢个咧准确啲嚟讲系天井封印制，即是话你个嘢唔再系打青天制，就翻翻扭单制，变成你可以抽无限次，理论上你都可以抽唔中嘅。记得好似计过 1% 抽，如果你500次都抽唔中嘅，我记得个机率好似系零点几个 percent 嘅机会系会500抽都唔中嘅。总之就系你有个低机会系抽好捻好捻多抽，抽捻到你拍台都好啦，都系抽唔中嘅，系有咁嘅机会。虽然唔高，虽然系会越嚟越低嘅机会，咁但系有咁嘅存在啊嘛。咁佢呢个就系天井封印制，其实即是等于逆满。即是话哦，嗰期你抽到9万 yen， 咁我就直接俾你啦。咁其实对厂家嚟讲，就系理论上的确佢个潜在收益会下降咗嘅。咁对玩家嚟讲，佢就系我预算会有个底。其实因为关波就系一个最好嘅例子嚟噶啦。基本上我最近想要嗰啲咩狗女啦、猴女啦、泳装猴女又讲紧鼠女啦，呢啲全捻部都系整翻嚟啊！ 哇！ 因为佢个机率实在太低啦。佢三百抽抽咗嘅机率其实系好低嘅，当然又有人提早毕业嘅，但系提早毕业就算你好彩，但系你井咗就系预咗嘅。关波抽中个特定机率系低到咁嘅地步嘅，咁但系呢个制度咧就唔净止喺关波入边出现啦。自从佢出现咗之后咧，大家发现就系玩家开心，厂商都开心嘅。你唔好以为佢赚少咗，点解咧？因为啱啱讲过，玩家嚟讲最惊就系冇底啊嘛。咁但系咧呢、这个而家佢话咧最多九万，唔会多过呢个数噶啦。咁对一啲中货或者微货嘅玩家嚟讲咧，就咁我咪努力储咯。即系可能我即系今次，喂呢、这个真系好正，呢只泳装猴女正捻到爆，我放心，我 YouTube 嗰边会贴图俾大家睇。即系泳装猴女好捻正，我觉得神早就储好咗噶啦。佢一出嚟嗰阵时得九万石，我系俾九万石嘅啫，我系用佢系储佢免费石。点解话微货都会有着数，就系因为我咪中间跳过一啲唔紧唔要嘅，唔系真系好想要嘅嘢，将啲石全捻部储埋落去。但如果你是物欲比较强嘅，即呢只又中意，嗰只又中意嘅，咁你是 D 啲嚟嘅，咁咪每只最多咪九万 yen， 九万 yen 系咪真系好好好多咧？都系一嚿钱嚟，咁但系如果你系打工仔，即系你有工作的话咧，你叫你揞九万 yen 出嚟，唔系唔得噶，咁就会变成啲人会乐意去抽。重点系佢有个底啊嘛，我知道我最多得揼九万 yen 嚟啫，最多呢个月啲娱乐花费全捻都俾晒你啦，咁佢咪肯货咯？但系之前就系、是。我抽完落去，跟住最后都系冇嘅，咁我好 hurt 噶。最惨唔系你抽几多钱之后先抽中，而系你抽咗一大嚿钱，然后都唔中嘅话先 hurt 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啲玩家咧就会乐意去货，有时甚至会出现就系、是，喂，我都抽咗200抽啦，补捻埋佢啦，屌啦声，差我100抽，即系好容易会出现咁嘅状况啊。咁就变成咧，实质上呢、这个好似优惠咗玩家嘅政策啦，其实对游戏厂嚟讲都系赚多咗嘅。通常都系赚多咗，应该咁叫啦。 直接讲句就系咩？招三无四嘅游戏货金版咯。 嗯，你可以咁样讲啦。大家收完有个底就容易去抽啦。咁 个底而家佢画个底俾你，以前咧就你要决定个底，而家就佢画个底俾你，个底就变咗佢决定啦。 哦，咁都有少少唔同嘅，因为你玩家自己设嘅话，只能撤退嘅啫嘛。但呢边就系你最终你会有啊，你点都会有呢样嘢，对好多玩家，尤其是微货到中货玩家，系一个好大嘅诱因嚟嘅。咁对我呢无货玩家就系、是、我咪同你一年抽一只咯，系啊，佢啲神像我几乎抽齐，除咗猪女啦，猪女唔系话杯茶，因为一年可以储三个井左右啦。如果系无货玩家嘅话，如果你好勤力嘅话，如果好似我咁嘅懒懒嘅，咁一年大概两个井啦。 所以点解咁多玩家会走去问包括 FGO 在内呢啲冇天井制嘅游戏，问佢会唔会有天井，就係、是、因为大家会舒服啲。譬如马良直情就讲到200，我应该係成个 CY game 近年全部开始陆续下调到200。但系关本依然系300，基年啦，公主连结，由300降咗到200，马良就一开始已经系200噶啦。咁虽然马良要储200都几痛苦啊，冇讲笑，唔紧要啦。总之呢一座制度，因为对玩家对厂商都有利，所以咧其实系冇任何规定噶。但系你知呢个业界就系咁样噶啦，有啲咩嘢好嘢嘅，大家就会开心输赢噶啦嘛。咁啊 ，CY 又冇申请专利，咁所以又有唔少厂咧都系有搞嗰啲咁嘅嘢嘅。天井就变成咗日系玩扭蛋嘅玩家嘅一个常识啦，或者一个习惯啦，咁样已经变成。所以有啲冇天井就会走去问个厂商，喂，你几时加翻个天井嚟啊？因为真系好多，我谂应该有一半以上日系扭蛋 game 都会有天井制呢样嘢噶啦。有啲系唔同形式嘅天井制嚟嘅，我觉得花旗都系后尾都加咗天井制，又唔系一个绝对嘅趋势，但系有咁嘅倾向咯，所以先有人问啫嘛。 有即系你主流都有天井嘅，基本上而家啲 game， 有啲 game 始终系唔肯俾你嘅，咁有啲咧就系、是、我叫不完整嘅天井啦，即系点咧？佢嘅天井咧抽完之后，佢俾啲道具俾你，但系件道具就唔系换翻当期嘅角色， 哦， 而系有啲似无记名灵机咁样啊， 系啦 ，FGO 嗰种 ，FGO 其实就系做类似天井嘅嘢，但系佢又唔系真系天井。同一个角色五星啊！如果抽第六个，抽咗五个咧，就佢一保五，因为一个角色最多就保五嘅啫。 所以第六个开始就冇任何意义嘅。 佢就送一个无记零零机，咁好似十个嘅，我绝对冇机会抽到咁多啦。咁十个都系储咗十个无记零零机咧，你就可以换当时可以换到，即系譬如嗰时嘅限定角啦，或者系故事角，或者系一般角，总之就你可以换任何一个角。但系问题前提就系、是、你要抽十个相同角色。呢、这个系俾咗啲咩啊？重货但歪得好离谱嘅，因为其实呢 FGO 嘅个人经验啊，佢其实系唔算难抽嘅，即系嗱系有嘅，绝对会有啲咩俗称叫十单爆死，系有啲咁嘅例子，但系好少数。一般嚟讲呢，即系大约两单至三单，基本上就出货噶啦。 咁呢样嘢呢就要睇一睇啦。其实 FGO 就其中一个系俾玩家一路都施疑佢系几率作弊嘅游戏之一嚟嘅，唔系话佢。话 1% 但系唔俾 1%， 而系好似啱啱我讲 CY 嗰种例子，就系某啲账号系特别低嘅，所以你咪成日听讲咧，某啲声优点都抽唔中啊，要爆火抽唔中啊，咪成日啲咁嘅传闻嘅。 系咯， 就系、是、FGO 其实其中一几有人私疑，佢系某啲特定账号就系唔捻俾你，背包借俾你嘅。亦都唔一定全部都系咁样嘅，咁有啲正常少少啦，通常咧都唔会去到咁衰嘅，因为呢个其实算系一种重复救济。其实天井制系脱胎自呢个戒指制嘅，戒指系讲紧CC Sega 嗰只啊，锁链战记，你可以将一个角色三星以上角色啦，去卖咗佢，然后换一只戒指，换一件道具咧，其实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因为佢重复到第六只开始，佢可以突四，咁即系要加埋原本一只，即系五只啦。第六只开始系冇用嘅，你抽咗嚟翻嚟都冇用噶啦。咁但系你可以选择卖咗佢，当然你可以前面都可以卖嘅。咁你卖咗佢就会变咗戒指，咁你一定数目嘅戒指就可以攞嚟换抽券啦，可以攞嚟换某啲特定嘅角色啦，但系唔系扭蛋池嗰个，佢另外俾一只角色嚟嘅。即系呢个戒指制咧，应该系 CC 开始嘅，最少系主流游戏系 CC 开见先嘅。其实佢系脱胎自呢个戒指制嘅。咁但系嗰阵时就讲紧，喂，你戒指换翻嚟个角色系冇抽个角色咁劲噶，我记得系山猫，好记得第一只戒指角色系山猫，我系非常之中意佢呢个角色嘅。但系佢系佢技能啊特别笔，但系数值嗰啲强度低咗少少嘅。咁而且亦都系，喂，我要抽呢只嘢，你俾只山猫我都冇用噶，即系会有咁嘅状况出现啦。咁所以咧，最终咧就系、是、OK， 我俾你啦。呢个就系、是、其实有误打误撞嘅，就系、是、发现原来呢个系有着数嘅。咁有一种唔完整嘅天井制，譬如超人大战，超人大战咧就系你抽嗰阵时，只要抽重复啊，佢又会将佢变成呢个超人石，抽个1000石，咁就可以换任何一个指明嘅角色。同天井嘅唔同地方就系在于佢唔使限时，通常天井系要求你喺一个池之内去换嘅。咁但系你超人大战呢只咧就系唔使一个池之内，咁其实都系同戒指系差唔多啊，只不过佢唔似 CC 咁孤寒。另外换只弱少少嘅俾你，即系其实虽然大家都叫五星，但系佢系比抽翻嚟嘅五星系弱少少嘅。虽然佢又比活动嘅五星劲，虽然咧你要靠抽去抽到一千石，其实都几金下，因为佢如果抽中 N 嘅话，俾一超人石俾你 ，SR 系五 ，SSR 系10，其实好少。你要抽100只 SSR 重复啊，或者系1000只 N， 你先可以换，即系理论上佢嘅保底就1000。 你真係咁唔撚唔好彩，一千抽你都係 N， 呢個機率係非常之低啦。咁你所以理論上有一千抽嘅天井喺度嘅，即係唔同遊戲都有類似咁樣嘅做法，去保證你抽唔到。因為咧，對遊戲廠商嚟講，另一個危險就係乜嘢咧？如果你冇天井嘅話，沉船爆死，退 game。咁样对游戏厂商嚟，其实系好伤嘅。可能系冇错，你嗰下赚咗佢十几万、二十万，咁然后但系你另一个重货佬，因为你抽得咁捻多，一定系重货啦，唔使讲，令到佢顶唔顺，你屌啦，食唔捻抽啦，即系抽到佢怀疑人生，咁佢下一步好有可能就系弃 game 噶咯。 成日都有啦，我一招就有条友储咗好耐石，储成千石，要抽唔到角色嘅话，佢弃坑啊嘛，一年平分一单到啦。总之间唔知有一有间唔知咧，新闻就话有条友为咗望角色储石储咗成年，结果抽都抽唔到。我心谂有几奇啫。我呢样嘢就我成日都讲就系咁样嘢。你嗰时你运气唔够，你就系咁样噶啦。咁有咩有啲人一单抽到点啊？ 理论上只要呢个机率存在嘅话，就一定会有咁嘅事情发生噶啦。除非佢冇乜人玩啦，你只要个玩家个 sample 足够地多，一定会咁嘅人出现噶嘛。咁呢样就系天井仔嚟嘅好处，就系避免啲重货大佬弃 game。呢、这个发明天井仔嘅关杯嘅做法咧，就系我系频密地换池，佢一个池咧其实得四五日嘅咋，佢真系唔会等你嘅。短期我哋得三日都试过，我有时咧系觉得诶出咗咁我迟啲先抽啦，唔好而家抽，即系点知迟一迟，诶过捻咗个池，换捻咗池啦，个关杯成日出现咁嘅状况嘅。 哇，咁短啊，三日三次就咋？ 因为佢成日送十年啦，因为佢啱啱我讲过，无论佢个抽系点样抽翻嚟都好，都照俾你噶嘛，而。关杯最黐根嘅，佢又可以送二百年俾你噶嘛？ 哦，唔怪得啦。 所以佢就要好捻短时间，如果唔系嘅话，佢就会佢成个井都系送俾你咁滞嘅。佢每半年就一次呢啲咁嘅大抽抽啦，你当成系会有保底嘅一百抽嘅，即系佢活动 last 一日系点都会俾一百抽你。咁你嗰一百抽再加埋前面几日，如果个抽单期好长嘅话。咁一百抽可能嗰边又前面几日加埋又累积咗一百抽，咁我咪几乎免费整个井翻嚟，虽然都成日出现噶啦，其实，但系佢就确保你个井入边啊，最少系用你啲石，系动用你啲石，无论嗰啲石系货翻嚟又好，储翻嚟都好啦，所以佢就会好短嘅。咁就系呢个就系关杯嘅特点嚟嘅。 我睇 FGO 而家最新嗰个奥白龙卡池系两个礼拜。 两个礼拜好正常嘅，不过就系因为关杯有啲特别啦，佢就 即系关就我成日都讲就系咩？一个厂商推出天井，你觉得有着数？咁我间就系你有着数，咁间厂有着数，咁我间就系咁边个有着数啊？一定系你有冇着数啦！我成日即系我间就系逻辑啫嘛，就系间厂去赚你钱嘅，傻啊！ 咁呢啲嘢就唔系零和游戏嚟嘅，可以双赢嘅，因为玩家都系求开心啫，即系佢点都系俾钱你噶。其实又可以双赢，就系玩家非常地开心，所以佢肯抌好大嚿钱俾你，咁咪双赢咯。而唔系话你阉到佢俾得不情不愿，然后捻捻住个荷包，最终反而退坑又好，唔捻咗再双双俾你赚钱都好。咁但系 F 组个特点就系黏性高，呢样就真系有啲屈机嘅，就系讲紧佢唔系好怕啲人反而弃坑。第一呢、这个就系、是，第二就系、是、啲人肯真系肯抌落去，佢唔似有啲好多 game 都系你冇井啊，咁我小抽一下就算咯，收十抽唔见，廿抽唔见，咁我走人咯。因为黏着度够高，即是等于如果是烟民就容易理解啦。你啲烟由以前廿几蚊包，而家加到而家七八十蚊一包，你咪照买，因为你上个人啊嘛，因为你对佢嘅需求大啊嘛，你唔可以冇咗佢啊嘛，所以佢无论佢点样嗨，点样烟你，你都要俾。咁嘅情况下，梗系加价啦。对烟草嚟讲啊，只要你又唔可以唔食嘅。即系我加价加到两百蚊都好啦，你最多咪食少啲，但我价钱贵咗喎，我除笨有青，即系对 F G O 嘅情况就有啲咁嘅倾向，喺经济学上就叫做消费弹性比较低。 有 F G O 其实有一样嘢就系咩，个角色能力通胀率，但即系好少机会出现一个角色，一出现新角色，其他角色完全唔使要，基本上冇出现过呢个问题嘅 F G O。系一出新角色，最多只会令啲旧嘅角色用得比较少，即系例如话你丢开嗰三名嗰只 account， 你攞翻出嚟，基本上依然系玩得嘅。但据我所知道啊，我听到古仔就系咩？其他手游如果三年前阿卡你开翻出嚟，基本上你唔使玩佢。 呢、这个就真系好睇唔同嘅游戏。喺我实测入边啦，即系我依然提一提大家啦吓，我系玩过几百只，唔系虚数，真系几百只，超过三百只嘅 online game， 而 keep 住每日都仲掂住嘅，大概有三十只左右。以我所认知入边咧，大部分 game 都系通胀都系劲嘅，有啲通胀系非常之恐怖嘅。 亦都有啲通胀其实唔算好夸张嘅，咩都有嘅其实。 而 FCO 属于嘅系日本日通胀嚟嘅，即系基本上好低到低通胀率堆到嚟。 FCO 嘅通胀接近系我见过嘅 game 入边最低嘅只嚟噶啦，因为唔系只只 game 都可以挨到咁耐啊，因为你要五年之内个通胀都冇乜喐到，咁你首先只 game 要有五年噶嘛，我哋上次讲长寿嘅我睇 game 个长寿定义都已经系五年啫嘛，系顺便一提，之前我哋讲长寿嘅 game 有两只已经接 Q 咗啦已经。手提游戏本身就系一个更替咁快嘅一个嘢咁啊，咁你要保持几年唔通胀，其实好困难嘅事。 咁咧讲下例子就系 FGO 里面有几个真系必须要抽嘅，真系人权过嚟嘅，索奈、斯胡、梅林、斯加蒂、孔明，而其中个三角色系只 game 实装时就出咗噶啦。谂下五年前嘅角色，而家都叫必抽嘅。 呢、这个仲系关到佢点样处理啲嘢？点讲咧？如果一般游戏嘅话咧，有某个角色强得太夸张嘅话咧，以前就会直接 nerf 咗佢啦 ，nerf 咗佢唔再系咁强啦。又或者系因为而家警表法改正问题咧，令到啲厂商就唔敢轻易去 nerf 角色啊，因为要赔啊，所以咧就 加强系一角色。 譬如基年咧，公主连结、新年黑猫就系呢类咁嘅角色。破坏咗成个游戏平衡嘅程度，佢搞到成隻 game 为一千就佢一个无上限嘅攻击力99999，我唔知几多个九字啦，总之就系一招 UB 打落去，一炸九就弹出嚟嘅，顶捻住咗个上限。后尾仲要系发展到系咧，因为佢 UB 会提升自己嘅攻击力 ，UB 即系必杀技啊，攻击力高咗咁就更加肯定更加劲啦。两个正循环之下咧，就系佢可以谷个攻击力高捻到咧，系连个普通攻击都系一炸九弹出嚟嘅。咁打条毛啊，顶条卵毛啊！而家系讲紧佢人哋预你啦，成个工会啊，30个人打一只嘅，你一个人一次就打死咗佢啦。咁 唔使打噶喎、 啊。咁所以佢咪要佢咪改角色，佢改啲关卡啊，设置唔同嘅嘢。咁但系亦都令到成个游戏嘅平衡就未到崩坏，但系玩到好大镬。咁大家比较出名少少就七一四事件啦。大家仲记唔记得七一四啊？唔记得咗啦吓，今年一定到，但年年都到唔捻到嘅。发上最近 number 七十四号谷艺士，当年超破格七倍7749，而家49倍，算捻数啦你，系咁嘅程度噶。咁咪佢会令到个游戏通胀急剧提升咯，因为你总会有唔小心做坏咗嘅时候。FGO 我觉得最大特点， 佢保守咯，系 佢唔系话唔会做一啲做坏咗嘅角色出嚟，但系因为佢大家唔系真系咁 care 个游戏系统，所以变成就系、是、哦有个好劲嘅角色就咁咯。 唔系，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冇 PVP， 冇排名赛，冇公会战，即系纯粹只不过咩电子小说个人打嘅，咁佢角色坏咗其实影响唔大。嗱，即系头先讲通胀能力，佢最新嗰个与海野千花老师设计嘅奥帕龙，即系坏做坏角色就系咩？第一个 NP 加70，即系100 NP 用必杀技嘛，佢70，但系佢技三，即系宝具，即系必超必咧，宝具 double， 但系用咗之后永久睡眠，唔可以换角色，唔可以再做阵射出去，总之有咩，你之后等佢俾人打死为止，咁因为咪叫平衡翻咯，佢要做 FGO 佢本身系有做呢啲咁嘢嘅，即系你话系嘛 ，FGO 特色就系咩咧，星数越高，啲弱能越保守。我就惊住你一搞到咧，突然间个角色崩坏咗啦，死啦！我成个都唔知点算啦，兜唔翻啦。咁我要喺其他角色搞，又兜翻正，咁就好麻烦。 其实佢真系做咗某啲嘢，天崩地裂都好啦。啲玩家唔系咁 care， 唔系真系咁 care。 你唔使同人对打得噶啦。 其实唔完全系嘅，不过大家都自嗰部分系一个小游戏咁样咁滞嘅嘢嚟嘅。即系通常都系个角色太劲，好少系太废，太废大家咪当佢残废咯。 残废大把。 咁啊，纯粹佢个角色有爱就走，唔会影响游戏啊嘛。通常系影响游戏就系啲太劲嘅角色啊嘛。但系就算佢追咗啲太劲嘅角色都好啦，咁我咪打关打得轻松啲咯。所以调翻转就系只 F 组就算佢真系做坏咗咧，只要玩家唔觉得佢坏咧，或者系玩家唔 care 佢坏，甚至乐见佢坏，喂，你整个坏咗个角色，咁我咪打得轻松啲咯。即系对某啲玩家嚟讲，直情就系最好我揿一个掣就打完咗佢。我唔系谂想同你打战斗，我净系想睇个故事嘅啫。所以啦，调翻转亦都有好多人系其实系唔睇故事嘅。之前阿蘑菇同 CC 嘅唔知系边个制作人嘅对谈访谈入边提过嘅，喺 FG 入边啦，系有三成人咧系唔睇故事。我系完全理解唔到噶， 我完全理解唔到啊！因为 FGO 其实佢 个游戏系都系好捻无聊噶，大佬。 FGO 佢最大卖点，甚至讲嘅就系唯一卖点就 系 剧本。 系咯，但系佢官方讲出嚟嘅数字，我唔会质疑佢啦。即系因为 CC 都系一个着重故事嘅一个游戏嚟噶，但系佢个游戏性就叫做有少少啦。Tower Defense 类嘅 game 有六成玩家系每一次都咁 skip 嘅。即系佢呢啲嘢数据佢会入咗去噶嘛？ 嗱，讲一讲FGO 故事点夸张化啦。 最新的 2.6 章只是本篇就超过85万字，十本轻小说的剧情，一年内他花了一年时间写十本轻小说，然后告诉你一个章，你告诉我 FGO 不是卖古仔，他都黐引了线。 但问题就是他本人讲出来，我真的只能相信有三成人是不看故事的。我不知道他数字怎样回来的，但我认为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。 对我来说 FGO 货金我不是买个角色，是买古仔来的，即是买轻小说来的，电子轻小说来的。 但是先不讲这三成不知道做什么啦，即其实有机会那三成是包括那些我这种。个故事我总有一日会睇啊，总有一日会睇啊，我总有一日会睇啊。今次揿住 skip 先，即系我先打咗 event 先 ，event 会完啊嘛。但系故事我可以翻去慢慢睇噶嘛。你明唔明我嗰种啊？ 明白。 即系我当初几年打捻到佢接旧几年啦，打捻到佢接我都未睇晒啲故事啊。 嗯。 就系讲紧呢样嘢就系、是、下个礼拜先啦，得闲先啦，得闲先啦，得闲先就真系得闲都永远噶啦。有咁嘅人嘅，可能个三成系包括呢种人嘅。 所以故事一定要睇咗先嘅。 但是 FGO 这种比较不那么 care， 就我只能说在游戏界是一个绝对的异类来的。虽然就算是哪怕 DMM 游戏十八禁那边都好咯、其实大家都是会 care 个游戏好不好玩的。当然我是不像他们官方有些统计有些调查啦，但我观察是什么呢，是他人气榜啊之类的东西嘛。在上位那些呢通常是个游戏系统本身是有得玩的，是好玩的。即是是不是真的非常精彩呢，通常都不是的啦，但是有得玩一下啦叫做。通常那些没有游戏性啊系统做得很差那些呢就在下面的。已经是那些 H-game 啦，已经是 H-game 来的啦。实用导向啦那样叫啦。即是理论上都是故事一种啦都好啦。你都是要好玩啲人先会留得住人嘅。咁花旗系少数例外啦。对玩家来讲 ,FGO 呢种系非常非常非常之罕见的。所以佢点解可以黐住咁样而唔去喐佢个游戏系统，佢又更万年唔更新。你几撚时可以 skip 保具嘅话听。虽然近期嗰个笔我已经终于知道佢点解唔可以 skip 保具啦。因为佢真系喺演出的时候佢计佢啲效果。因为之前有个变身嗰个系可以打多一半熄 game 啊。再开返入返去佢个效果会行到一半，真係行到一半嘅，未行晒嘅会。即係代表住佢游戏程式逻辑啊，係真係随住佢个动作而去做 buff 啊 debuff 啊啲效果嗰啲全部都係随住动作而出现嘅。所以你可以中途截撚住佢，係好撚奇怪嘅。所以佢点解唔可以 skip， 就因为你 skip 咗嘅话咪即係嗰啲效果全部冇晒囉。 基本上即係冚掉重练嘅，即係冇可能㗎啦，唔使諗啦。 呢个系要冚掉重练嘅级数，但系先觉系可以做得到嘅，完全相同系统系可以做得到嘅，好简单，你睇小圆咪知咯。小圆个战斗系统同 FGO 系一模一样，完捻全方位一样噶，但系佢系可以 skip 嘅，点解？因为佢个效果就系、是，即系因为拣卡拣顺序啊嘛，拣完之后咧，其实个结果已经温好咗噶啦，即系一般游戏都系咁样噶啦，你 RPG 啊、SLG 嗰类啊都系噶啦，你拣完咗之后，你发咗个指令之后啊。个结果其实已经做好咗啦，剩翻嗰啲都系演出都系俾你睇嘅啫嘛，系咪啊？正常都系咁样做噶嘛。FGO 唔系，即系我只能讲当初写程式嗰个真系好捻奇葩，大家都知啦。FGO 个程式几捻咁奇葩，几捻咁黐捻筋，几捻冇得救，大家知噶啦。就系佢冇咁嘅精力去重新将佢执过。如果我系得啲嗰啲 program， 冚捻冚埋就死捻咗佢算啦。即系我系未见过写得咁捻差嘅程式噶。即系 FGO 系手游界奇葩嚟噶。 嗱，我虽然我知道我做嘅 game 系好捻垃圾，但我有相当嘅信心话你听，唔计演出部分，就系计基底程式，我哋个程式仲写得好过佢，即系佢啲咁嘅垃圾程式，所以先执唔捻到啫嘛。不过都只能讲呢个奇葩嚟嘅，但系如果唔属于呢个奇葩嘅话，我哋一开始要讲嘅天井制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嘅嘢，就系因为你现在日系抽扭蛋呢样咁不确定性嘅嘢，其实系好需要一个比较确定嘅嘢。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啲玩家系会却步，直接系却步，即系对厂商嚟讲，利益就系佢唯一嘅依归嚟噶嘛。点解咁多厂都用天井制？就系、是、因为有着数，佢哋计过咁样有着数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咯。其实系慢慢进步嘅，因为以前嘅扭蛋咧系冇咁多啲咩保底啊，即系其实啱啱讲个戒指制啊，都系其中一种救济嚟嘅。即要讲返以前少少 Push and Dragon 嗰陣时就已经系讲緊喂我重复抽第二隻之后系冇任何好处喎。戒指原本就嚟自重复救济嘅。即系救济你抽咗重复同一隻嘅嘢界限突破。咁就呢个应该系百万亚瑟王入面就开始出现嘅。应该系特训啦，应该系皇家怪盗已经有特训呢样嘢啦，但系都系两隻啫。唔知特训嘅意思就系两隻一样嘅嘢去练成一个最终成品。咁去到神击就去到好似要八隻我记得系最多可以用到八隻嘅。 但系呢一种咧，突发最终就会变成就系、是，其实你抽唔够八只，或者抽唔够四只，抽唔够两只，就系、是、垃圾嚟嘅。咁界限突破嘅好处就系我一只都用得嘅，只不过系冇四只咁劲啫，佢相对必要性就低咗，即系唔会出现就变成我抽翻一只等于垃圾。咁呢样嘢都系一种重复救济嚟，我重复咗之后，虽然唔会有两只咁劲嘅效果，但系我好大都系有用啦，最少叫做。而戒指都系另一种重复救济，然后出现个天井，天井就系一个不幸救济啦，你可以咁样叫啦。佢系慢慢呢类咁嘅，因为扭蛋嘅不确定性啦，其实佢系不断咁修正，去令到你个不确定性越来越低。其实人系好唔鍾意不确定性嘅，呢个系好正常嘅心理嚟嘅。所以厂商就为咗迎合玩家呢种心理，就出现呢个天井制，而且系流行嘅。因为冇任何一条规矩规定你一定要天井㗎。虽然外国可能会有，但系日本系冇㗎嘛。咁但系喺呢个市场淘汰之下呢，大家逐渐都会出现咗天井制。其实我系见证过唔少游戏啦，原本冇天井制呢，最终都会出现天井制。咁、就系证明咗呢，大家都系觉得呢样嘢系好嘢嚟。其实你仔细研究，你会知道，其实呢个系一个双赢方案嚟。所以你话想要天井系贪心，我觉得咁样去屈你机赚钱赚得多啲，玩家想去悭钱有个咁嘅谂法，即系等于成日都讲烟草商啦，烟草啊、油啊呢啲嘢，佢赚几多钱，唔轮到你消费者话事噶嘛。你唔可能话有贵就唔开车噶嘛。虽然有咁嘅人啦，真系对佢哋讲，佢咁样先系最大化，或者系佢哋根本冇计嘅呢个数。咁 D 系边一种呢？不好说，我只能讲呢档嘢如果识做 game 嘅话，我觉得呢个都系笑话嚟噶啦，大家都明噶啦，即系大家都系靠蘑菇嘅啫嘛，唔一定蘑菇啦 ，TM 社啦， 即系 TM 社各个射手啦，都系靠故事嘅啫嘛，佢觉得自己可能识做 game 呢样根本就系一个笑话嚟，但系佢即系咩？有时人膨胀咗，你系阻止唔到佢嘅。 喂，呢一边就唔讨论佢啦，反正间公司要闹佢，大把嘢闹。同埋对我嚟讲 ，FGO 从来都系 TM 社噶啦。 即系咁，你又开始讲天井制，点解佢哋会唔鍾意天井制就系咁样？但系其实讲天井制其实系一种双赢嘅方案嚟，真系一种双赢方案嚟。咁就所以就我因为我驳斥佢呢种言论啦，又好点都好啦。咁解释翻点解会有天井制出现？咁啊，点解个天井制有咩用？大概咁样讲一讲啦。其实仲有啲好奇怪嘅天井制，个种即系因为呢种。三百抽呢种定型呢就好多人都跟㗎啫。因为点解呢 ?CY 点解当初决定三百抽其实好简单㗎啫。因为当时嘅 pick up 系 0.3%。咁你 0.3% pick up, 理论上咁你咪三百抽期待值系一囉。佢个三百咁样嚟㗎。但后咪慢慢呢就大家发现就系三百抽都系太高，大家都唔系好肯抽。咁慢慢先想话将佢降到200抽。虽然怪会唔系啦。諗200抽其实都几多下㗎啦。即系呢尤其是好多人呢系百零抽走人嘅。咁如果係三百抽嘅话呢，我百零抽又有排先到天井，我一半都唔到，我抽咗百二抽都唔中啦。嗰阵时就考虑系撤退定系继续进攻㗎啦，梗系。无论佢有冇井都好，你都要咁样諗㗎啦。咁如果係三百抽，喂有撚排先到喎，咁我未必肯去抌钱落去㗎喇喎。咁但係如果二百抽嘅话，我都抽咗百几抽啦，差我几十抽，唔通唔抽埋落去咩？其实系都系捉心理嘅啫，其实。佢点解由三百降到二百，唔系佢佛心。而佢捉心理就系，因为咧 ，CY 系一个好注重数据嘅公司嚟嘅，我之前讲过好多次噶啦，即系佢就会发现好多人咧都会喺百零抽嗰阵时撤退，咁佢谂就系，咁天井压到落200，虽然系冇错系会令到啲200抽到300抽嘅人少咗，但系其实抽200抽到300人抽嘅人系好少嘅，相对嚟讲，因为佢扣嘅机年啦，机年 pick up 系大概 3%， 总 SSR 嘅机率系 6%， 咁佢pick up 就系 3% 嘅，咁你 3%。真系下下要去到抽到300抽嘅人，其实并不是太多的。咁嘅话，佢压低嘅话，就可以引诱嗰一扎百零抽要谂住撤退嘅人去上去嘅。而嗰一扎好多时剩翻嗰几十抽系货金货翻嚟嘅。点解你百零抽就会谂住撤退？就因为你唔够300抽嘅石，你先会咁样谂嘅啫嘛。如果我有300抽嘅石，黑板笃捻晒落去啦，系咪先？呢个就系经济学入边好多时会谂，其实佢就系要谂嗰啲咩，令到你肯愿意去额外去抌钱落去。其实天井制原本就是只不过一个产品，所以理论上，即如果你说是贪心这样东西的话，是基于厂商为了得到更加大利益而推出天井制，所以你要真的为了哪个贪心的话，是厂商贪心而不是玩家。虽然我隔空又隔了语言之外，那些人一定听不到的了，不过就你当帮大家讲一个说话，有个理论基础给大家去驳斥这种贪心言论，因为这个绝对不是玩家的贪心。等于你去茶餐厅，喂，你啲面好难食啊！ 你唔系因为贪心，唔系因为话想屌佢啊嘛，又系话喂下次煮好啲啊，即系你去开嗰间茶餐厅，有时你话喂师傅今次咩事啊？你个牛扒煎窿咗，你目的唔系要佢赔钱，咪成当然有啲咁嘅人啊，你系想佢煎好啲啊嘛，整啲好啲嘅服务俾你啊嘛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嘅啫嘛。即系将佢理解成为玩家贪心，咁啊踩咗咁耐，其实因为你话想讲呢个题目嗰阵时咧，我谂嘅就系、是、其实我都好捻唔爽呢个咁嘅言论嘅。 嗱，补充点啊？唔系 D W 讲噶，系花美通讲噶。有嘢啲人成日立 D W D W 关咩事啫？唔系我讲啊，边嘢花美通写喂？ 我知 啊，有咩事啊？花美通笑啊，唔关事啊。 但系啦 ，D W 系经常讲埋类似咁嘅说话啊嘛，即系佢唔系真系咁样屌落嚟，但系佢系真系觉得你系唔系都要俾我噶啦？如果唔系，点解咁多年都唔实装呢个天井咧？即系佢觉得唔需要。虽然啱啱亦都分析过，其实佢可能喺经济上真系唔需要嘅，呢个系佢嘅特殊就系咁。 好简单，当我唔实装天井，我都搵咗咁多，我使乜做啫？咁简单啫嘛。 系啊，其实天井会赚少咗系一个错觉嚟， 一定赚多咗嘅。 实际上就系最识计数据嗰个，即系 CY game 点几捻时死捻错人先？你话我听。 所以我结论就系、是、咯，朝三暮四啫嘛。你以为有着数咗啊？冇呢样嘢噶，又一个厂一边死床啦、啊。你 可以话佢有着数咗，不过唔系你着数得多， 系佢着数， 而系厂商着 数。咪就系咯， 即系佢唔系为咗你着数，而系为咗 佢着数， 为咗佢自己着数。不过佢可以创造个双赢嘅环境，系咁样啫。 啊，好简单，你爽，佢赚多咗钱，大家开心咯，嗰只啫嘛。 系啦，其实本来仲想讲埋佢个右上石嗰嚿嘢嘅，不过算啦，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引诱人货金嘅手法嚟，其实系咁啊，顺便讲埋讲两句啫，因为佢系有啲嘢系有偿限定啊，其实系人家无货玩家变微货玩家嘅手法嚟，因为无货到微货呢个门槛其实完全系 好高噶， 个 gap 系高过呢个微货去中货、中货去重货嘅 gap 嚟，因为嗰啲系过渡嚟啊嘛，但系冇同有 零到一最难噶嘛， 系啊零。零套一是最难的嘛，所以他是令到个玩家是有。所以这样东西他又懂做。即是这么多年了，终于实际一个近期实装的东西来的嘛，好像是。 每一粒石抽一次，但只限有常石。 啊、但是他。 亦都不计十七十送一的。 但是他特朗边湿胶就是不计落去平时那个抽入面。但是做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呢，就是我不知道是技术问题还是什么，因为可能是技术问题的。因为额外车落去，可能佢我唔知佢当初入边个 program 点样写啊，所以有机会就系佢谂唔到方法点样介入落去。我真系唔知佢机底系点样写嘅，但系有咁嘅技术可能嘅， 嗯， 只系睇一睇。不过咧，如果系关钱事嘅嘢咧，就系、是、技术点唔可能，你都要谂掂佢噶啦。 嗯， 其实呢类咁嘅有偿限定服务咧，都系一种催货嘅行为嚟嘅，所以好容易理解啦吓。咁、啊、我就唔讲太多啦。咁好啦，咁呢个礼拜。 好，咁今个礼拜都好长啦，讲咗。 系啦，咁啊，到此为止啦。 好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